起来，我打完碗要下一盖，我开始做起来，阿妈我我真太厉害。人手熬肉红菜，三碗红菜。 北上频道开始啦，咁今日播出嘅时间都夜少少系咪啊？两点三点系咪？ 两点钟呢个节目可以俾人重温 哦， 即系话俾你听，而家系录播节目， 所以我哋今日把声要温柔少少，夜难人静系啊，咁同埋睇下边个诶听完呢个节目之后咧，话翻俾我哋听啊，究竟有边个人会听直播？ 系嘛？唔可以叫直播噶啦， 因为我会送啲奖品俾佢。 听直播啊，全部睇紧 Ulo， 系唔紧要啦。总之同个收听嗰个。个 hit rate 嚟讲咧，呢个节目都系相当之高啦吓。咁啊，点解 杰斯仔？杰斯仔之内我哋 冇讲。 咁啊，点解杰斯仔咁红咧？就其中一个原因咧，因为佢俾啲 tips 好正。上个礼拜咧就即系我哋都讲过啦。国足对呢个伊拉克啦，咁啊，我哋事前都即系批死佢一定输嘅，咁结果就真系输咗。 我净系喺人网嗰度咧睇到条标题，我唔知点解啊。上个礼拜成个礼拜咧，个讨论区入边咧个内容咧，我哋系我喺大陆系。 我讲咗好耐㗎喇。 哦，你哋知㗎嘛？ 我知咗好耐，因为我自己都亲身上去广州曾经测试过个讨论区嗰个即係我哋林文有睇到啦。咁结果呢就佢唔係真係完全封晒讨论区。佢只不过令到你呢就每一条标题呢你都係唔能够进入去睇嘅。 入唔到㗎。 入唔到㗎。 同埋就 深圳都系。 但係 download 节目呢系得嘅。 系得嘅。 系啦。咁你哋都知道啦嘛。 系知啦。我哋啲。 我唔使又再出次代表呢个国内网民投诉 啊。或者广播线眼 我 成日深入苦 热。咁即系我净系睇条标题就话陪我一齐做卖国产啊嘛，有着数啊嘛，吓咁啊，正如系咁讲咯，系咯。 但系里头啲 post 咧都买得好大噶，见到有5000蚊啊，几千日啊， 呢啲叫大啊。 哇！ 你真系 喺大陆就唔叫大噶啦。 你知唔知？你知唔知点解咧？即系我有个怀疑咧。因为咧，我自己谂一样嘢就系咧，会唔会国足咧自己都买翻咧？ 绝对有呢个可能啦，绝对有呢个可能啦。同埋就系呢个礼拜咧，其实就国足嗰单嘢就咁样嘅，即系而家喺大陆咧就有一句口头禅嘅，特别喺广东省嗰句口头禅就系咧，日头咧就唔好讲股票。夜晚就唔好讲国足，系啊，因为咁咧就 大，佢咪当国足系鬼啊？ 系啊，神真鬼掩咯。咁就譬如话而家就称呼嗰啲球员咧，做国足嗰啲球员咧，做国足怨妇咯。咁就因为佢哋就即系接受多即系各个媒体访问咧，基本上都系同一个语调啦，就系即系你即系互相埋怨啦。咁其实大家就好合作嘅，大家好有默契嘅，即系踢波唔嘅咁好默契。咁梗系赖西人啦。咁个教练系西人啊嘛，咁 唔系点解唔系赖对手太劲咧？ 吓，佢哋冇呢个就冇乜冇乜用呢个嚟讲， 贬低自己。 唔系，佢大 佢始终都系强队嚟噶嘛，中国只系 可以咁样。吓， 咁佢主要赖两样嘢啦，第一就系赖教练啦，咁赖教练咧主要就系话因为特别喺开始输俾卡塔尔嗰场啦，因为佢连输两场，一场输俾卡塔尔，一场输俾伊拉克，咁嗰两场咧就都系因为教练对即系球员了解唔多，就乱咁排阵，咁同埋咧就将一啲咧所谓叫做大佬嘅球员就冇放入去，即系譬如包括孙继海啊，或者 你话有 咩仲有咩海滨啊嗰啲嗰扎啦，系郭海滨嗰扎啦。咁总之就呢个系第一个赖啦，第二咧就系赖球证。咁佢就话因为几场波我哋都好唔好彩，我唔知系特登安排，因为咩咧就系用西亚球证。咁话啲西亚球证咧一定帮翻西亚，即系帮翻呢个卡塔尔啊，帮翻伊拉克啊嗰扎嗰啲咁样咯。咁所以咧，但系就从来冇赖过自己即系屎波嘅。咁即系我哋系唔可以讲中国队屎波。 唔系，因为系龙之队啊嘛， 龙之队系中国，唔系而家唔叫龙之队嘅，而家叫中国之队。 OK， 吓咁而家咧就咁呢件事就慢慢将佢丢淡咧，咁佢就慢慢就话大家就应该去将呢个焦点咧就放。 放喺 奥运 啦。咁但系你知嚟紧，其实就你咪又喺另外一个足球上嘅一个大灾难咯。 好嘅，你讲真咧，即系国足呢啲事咧，你如果俾咗四川，你实际好小事嘅啫。即系我哋要知道讲就系因为呢样嘢系反映咗我哋一个观点，就系、是、国足嗰个表现咧系集中反映咗中国嘅某一个国某一类嘅国情。即系从国中我哋可以睇到中国嘅社会某一面。但头先你嗰个讲个球证嗰度，我要补充一样嘢咯。咁如果你话西亚嘅唔公平咁样，咁如果你拣日本嘅，可能唔公平喎。 系啊， 系咪 啊？仲大镬啊！系啊，南韩都 南韩又唔公平。 系啊， 但如果用呢个咁嘅论据去讲咧，我谂如果国足对任何嘅球队咧，都只可以选用中国球证。 或者香港。 香港 陈南申出翻嚟咯， 香港好公正喎， 系咯，但系球例唔俾咁用噶嘛， 我谂佢系一定有啲安排，梗系唔俾啦，讲笑啫，你香港系中国一部分啦，一定唔俾啦，咁同埋即系不系好大镬咧，但系而家其实呢一次就冇以往几次，即系话，譬如四年前入唔到十强赛咁大件事咯，因为今次已经系第二次，同埋咧就其实我发觉就系话好多即系。中国嗰啲球迷啊，佢都习惯，即系其实有晒打晒底，有晒心理准备，系比上一次冇咁 hurt， 咁变咗咧就而家就主要系咧就系，同埋就啱最近咧，其实个 timing 几好咯，因为 NBA。就早幾日先打完打到決賽啦，咁同埋歐國杯仲喺度打緊啦，呢兩樣嘢咧係可以沖淡件事，同埋係麻醉所有各大球迷，因為其實喺大陸嘅大陸人嘅娛樂啊，即係尤其是男仔嘅娛樂，即係體育係一個好緊要嘅事，咁所以就係話，如果冇呢個歐國杯又冇 NBA 咧，咁國足就會大禍好多咯，咁所以呢即係同埋就係都可以提下啦，即係就有個最近都有個評論嘅，即係關於個足球啦，即係。除咗踩佢中国队之外咧，就讲紧就系话，下一次究竟几时中国队会再可以踢世界杯咧？咁但系咁有一篇评论都好坦白噶，即系就话，如果凭而家呢一队咁嘅，即系而家咁嘅球员，呢啲咁嘅球员嘅质素、心态，咁基本上冇乜可能啊。咁唯有寄望就系 中国主办世界杯 咯，就系2018年咯。咁2018年其实个 situation 而家系点咧？就系2018年，因为系 open， 即系世界足总系 open 去俾所有国家。即係去爭辦啦， 唔需要輪 個 continental， 咁所以咧，其實預期就會係英國啦、俄羅斯啦，咁但係最搞笑其實亞洲區咯，亞洲區其實亞洲足總係支持咗澳洲嘅，由頭到尾都係支持澳洲，咁亦都係勸過中國咧，就話喂，你唔好搞啦，即係我哋起碼可以爭取亞洲嘅 member 去 support 澳洲去搞個世界盃，咁但係中國回應咧就係話，喂，而家。搞世界杯，你估同你讲踢波啊？你估你踢波踢赢我得噶啦？我哋讲国力噶嘛，咁所以咧就即系我唔会睬你噶。 综合国力 系啦， 人口 系啦，佢系讲国力，我系赢你澳洲噶嘛。咁系啊，咁啊，咁同埋中国系有一定实力噶，即系因为你知道咧，钱多一掟落去啲非洲区嗰啲 member 咧，全部会投晒中国票噶嘛。 但我几想睇咧，中国同英国争呢个2018世界杯咯。 系咁，但系作为我哋球迷，梗系希望个世界杯摆翻英国啦。即系如果你摆喺中中国系好虐待嗰件事咯， 我惊中国争嘢。 唔系噶，点解你 睇佢争嘅？ 你唔系支持中国啊？因为如果喺中国打世界杯，咁我哋随时睇都睇到啊嘛。 唔系有好有唔好咯，起码你嗱，如果你喺赌波方面去睇咧，就你会起码最少有三场波你系收紧钱咯。仲系几好分添，系咪先？ 系 咁，但系问题就系你喺观赏角度咧就好攞命咯。因为譬如啲球场啊嘛，即系气氛啊，所有嘢咁，同埋又喺度，即系仲有一搞咧，前几年已经知道，咁又嚟嗰啲咩同一个天空啊，即系又 fucking 奥运完就跟住到 fucking 世界杯咁，好大镬噶嘛，大佬。即系你好虐待， 因为 又整几只嗰啲咩吉祥物啊嗰啲吓， 会唔会攞住嗰个咁嘅世界杯喺度每个省 哦，随时。 玩一次啊！ 你估佢唔到噶，玩埋啲嘢真系随时系。 我唔同你拗啦。总之第一样嘢，我而家睇波就睇赔率嘅啫。 系 你现在系咩？第二样嘢咧，如果我即系支持举办嗰、那个举办世界杯咧，我支持印度嘅。唔使个原因唔使讲㗎啦，咁唔使拗咁多嘢㗎啦。咁我始终讲一句啦，即係国足我哋即係点提算数啦，因为呢实际上都唔系一啲好高 重。系笑话咁 笑话嚟嘅啫。 係啊，即係譬如讲多两个就係、是、譬如话最近晚晚系譬如睇广东台睇中央台嗰啲呢，只即係因为你知佢啲旁述员有几个㗎嘛。但只要其中有一个呢突然间睇一波呢有少少感触一提呢个国足呢第二个即刻会 stop 佢。尤其是喺广东台呢已经系多次系咁 啊，當因為廣東台有幾條茂利咧，就冇乜政治智慧嘅，即係因為香港人，譬如何輝啦、陳潭新嗰啲啦，我記得早幾晚陳潭新又提，跟住咧就俾阿嗰個咩陳偉聰啦、就即刻 stop 佢，即係大家都唔想講啦，已經 係。唔係插播廣告咩？即係 唔係冇廣告啊嘛？ 何輝嗰啲係咪專登撩出嚟講？ 哇，有可能係㗎，即係知道香港仔幾曳㗎啦， 咁啊，國足啊，即係差唔多啦。咁啊，只要即係到下一次有國足即係出場嘅機會，咁啊，傑斯姐又俾貼士啦。咁啊，今日咧，我哋第一樣嘢，我哋首先要講講咧，即係大陸嗰個水災嘅問題啊。咁啊，事實上呢排咧，我諗啲我哋自己啲朋友或者其他人都係叫苦連天啦。即係唔單止喺國內，甚至香港都係。咁因為前幾日我都走落去即係酒吧度咧，咁我突然間望望點解好似佢入咗鬼屋咁咧，因為完全冇人喺度。 邊度酒吧？ 咁你唔需要講邊度啦， 即係大陸嘅你講， 唔係香港， 香港 啊。哦 okay、因為嗰晚咧，原來我稍後先知，原來有球賽嘅，即係呢個歐國杯啊。咁都係咁話，即係我直情即係打咗突。咁如果香港落到雨季咁，你諗下大陸嗰個情況係幾惡劣啦？因為咧，我聽講今次喺廣州嗰個即係浸法咧，天河嗰邊係浸得好， 好勁啊！嗱、我今次嗰個落雨呢、這個禮拜嗱，我成個禮拜唔喺香港嘅，啱啱而家我翻嚟，我就唔知道香港落雨落成點啦。咁、但係我所知咧就係咧喺香港包括成個廣東省落雨咧，就今年呢段時間咧有個特色嘅，就係嗰啲好多嗰啲局部性。大罩雨噶、，even 喺我知道有幾次就香港落緊大雨咧，廣東省有天降氣清，咁就 even 咧就淨係講廣東省咧，虎門落緊雨咧，長安又可能係天降氣清咁樣，咁我因為呢個禮拜我啊帶鬼佬周圍走啊，咁所以我有親歷過即係水浸，哇，真係好 Q 勁！咁就我喺虎門嗰邊有一個鎮，我見到星唔知禮拜頭嗰陣時，我係見到啲地方咧，係浸兩米以上到啦，係 兩米六尺嶺啦， 好勁啊！係成條燈柱浸咗即係一大橛嘅，咁同埋就我有個朋友就講俾我聽，有單新聞可能就冇報道嘅，咁就喺深圳觀瀾嗰邊咧，就又係咁樣浸兩三米，跟住然之後就搞出人命，就點樣咧？佢哋咧就嗰啲沙井咧就開咗個 口 啊，咁但係咧唔知整乜嘢就唔記得咗閂翻，咁咧就有三個學生咧。就近學校嘅有三個學生咧，就因為水浸你睇唔到啊嘛，跌咗飄咗落去，沖走咗、 哎， 死咗三個嘅喺觀瀾。但不過呢個未經證實，但係有人同我講過係有單咁嘅嘢，我唔知道，即係香港可能就冇報 嚇。咁、你知道咧，如果落雨咧，其實啲道路咧，以大陸嗰個維修嘅狀況咧，相當之惡劣嘅啦。 非常 即係你阿靜，你揸車你知點恐怖法嗰種真 係佢嗰啲路啊，你基本上你佢落雨，你基本上你預咗你佢一定會浸啦。佢唔落雨都基本上成日都水滴滴。 水滴啊！ 佢因為啲路嘅質素差咧，佢通常嗱我哋。星期六已經開始上咗去東莞啦。咁、譬如其實佢個特色就係喺好多東莞嘅各個鎮都好啦，包括長安啊、口街嗰啲都係。佢點解咁麻煩呢？就係、因為一落大雨一水浸咧，佢就唔係話就算唔係話浸到兩三米高嗰啲，佢係嗰啲路，因為佢好多時係一啲大直路咧，佢就好多時係一條直路裏面咧有兩三橛係浸得好犀利嘅。嗰兩三橛咧，每橛大約可能係一二百米到已經。够噶啦，你就成条路就封晒行唔到啦。我星期六我哋上去就就发觉就系好多阵都系啲路封到韭菜咯，即系你根本行都行唔到。 有时你所讲嗰啲咁嘅所谓大直路咧，佢系。梗係會有啲兩三百米咧，係低洼啲。 係啊，低洼啲噶嘛，佢凹咗入去嘛，嗰啲咪浸咯。係啊，跟住你車就過唔到噶啦。 佢最重要嘅原因咧，係啲路咧，佢冇嗰個排水渠嘅，即係過去佢起公路都係。 唔係有啲油都冇用啊，係濕曬 啊嘛，同埋啲沙嚟沖咗佢嘛，咁變相你唔同香港咯，你一定係濕得好緊要咯。 係啊， 咁除咗即系路即系水浸之外咧，你会有少担心个山泥倾泻，因为我沿路咧，譬如我见到好多，即系有啲 系啊，我都 叫草地，或者佢 cut 咗橛嘅，咁你个橛咧，你我见佢又唔多理佢喎，你譬如见到啲泥啊咁成，即系总之就一手起上嚟，我就 因为佢嗰啲发展硬道理，佢就成个山头凿咗你一半去理噶嘛，跟住 唔系我睇新闻就即系东莞嘅新闻咧，就有啲镇系真系嗰个破坏程度好犀利嘅，即系喺电。 電視度睇咧，即係又直情好似有啲四川地震咁嘅 feel 嘅，包括有啲譬如咩東城啊、茶山，因為有啲好窮、比較窮嘅鎮咧，嗰啲就即係係比較村莊多一啲嗰啲咧，嗰啲就會好犀利咯，係浸到啲冧曬嗰啲嘢，我諗加埋呢個山泥傾瀉啊。 咁但係阿奇姐，你譬如話你落雨都咁嘅落雨嘅時候咧，基本上我諗你嗰、那個譬如話平時嗰個活動咧會點處理法？譬如話你會唔會唔出去啦？咁打打 唔得啦！我今個禮拜係出得去最多添，因為因為又係帶住鬼佬走廠，咁但係後屘我帶住班鬼佬就班鬼佬都已經冇癮啦，即係行咗兩日咧去到嘅地方唔多，譬如話我試過喺江門。去到江门，跟住喺江门落翻，有一日落翻去深圳。平时落江门落深圳大约系两个钟头车到。咁我个星期我唔记得星期几啦，嗰日咧行咗六个钟头，系根本行唔到。同埋譬如仲有广深公路啊，广深公路就好多路段系水浸啦，跟住因为落大雨又车祸啦，咁全部即系好多都改路咯。你有啲你知道广深公路你都有行，就系好多时你睇仲要睇你彩数啊嘛。你譬如话你喺虎门段寻日啫嘛，寻日四点几嘅时候就又大塞车，因为有一架嗰啲装住嗰啲化学物品嘅大车咧，又成架线摊冧，即系反咗，跟住就成条路唔行得。咁你喺虎门段就好啲咯，虎门段因为佢啱啱撞正可以转到路落翻107角度。咁但系你有啲广深公路有啲，头先我见到有啲就我啱啱翻落嚟嘅时候咧，我喺近差唔多到黄岗嗰段啦，即系过咗二线深圳二线嗰段嘅对面马路咧，就塞车塞，又唔知咩原因系塞车塞咗我谂有一公里以上， 但你咁嘅情况，好犀利，考虑下搭火车咁。 系咯，我就正疑问，点解你成日搭？ 我哋有乜可能搭火车啊？我哋嗱，第一就系、是你带住鬼佬搭火车，我哋要睇厂咧，一定系一架七人 van， 同埋因为我哋因为系灵活好多 ，flexible 好多嘛，吓咁同埋就我哋 喂，你跑边几个厂嘅？跑边个镇嘅而家你？ 我哋跑边几个镇啊？ 我同你计下，咪嗱沿途咧，沿途譬如你有张木头，你落 我同你计下嗱，我今个礼拜去咗虎门，去咗石碣厚街，跟住就我过咗去，过咗去江门，跟住就仲有去咗广州，仲有啲噶啦。 喂，起码有一半可以搭火车喎。吓、啊，石碣可以搭火车啦。 问题就系佢 你唔系你唔。唔得㗎，真係唔得㗎。 租死 因为我如果你有七人 van 呢，我哋直殺落去厂呢係快好多㗎。即係如果譬如话当冇乜事嘅时候呢，同埋你去到火车站，你啲鬼佬係唔会同你有耐性话，你等等啦，我等等我同你搵架的士，跟住我哋坐架的士，咁唔可能㗎。即係佢哋又要舒適啦。佢唔 喂你好舒適咩？今个礼拜 唔系啊，佢舒適㗎嘛。喂，佢坐喺架七人 van 度，你知唔知大佬即係嗰啲鬼佬係好識 enjoy 㗎。佢哋嚟惯咗呢季，跟住佢成隨身带住一个我哋而家用紧嚟录音呢咁大耳筒，整噶喂，仲有架 iPod， 咁佢又摊直喺度瞓觉噶啦。咁话知你咯，我哋喺度闭翳咯。成日要同个司机喺度咯，喂咁湿发死噶咯，但我今晚唔使走咯，咁啊即系喂有冇路转啊？点喺度谂啊？系啊， 点解 咁样嘅啫嘛？ 点解我会咁讲咧？因为头先你讲话反车嗰度咧，我自己前上个礼拜上我都见一单，成架车反咗，近住差唔多黄岗嗰头啦，所以我估计我唔知阿静你会唔会觉得，其实嗰条深港呢条高速公路系咪有少少问题咧？即系你见呢啲咁嘅交通意外咧，个比例相当之高。 问题，首先你其实照明一定唔好先啦。如果大家有试过夜车落就知道啦，即系成条路嗰啲街灯真系 讲咗好耐噶啦呢样嘢。 咁另外你其实一般嘅设计，我又唔觉得佢真系好特别，好大问题。 唔系，同埋就啲人揸车，因为你夜晚唔系，就算系日头，如果落大雨，天雨路滑咧，我试过噶，不过就唔喺广东省，即系就坐嗰啲大巴又系，你只要咧一嚿石头咧。就可以搞到好大镬噶啦！我真系试过噶，系成不即系唔死得咁解嘅，系成架车即系就系一嚿石头成我碌过，跟住你因为佢开得快，咁咪变跟住然之后就可以失控。 我怀疑咧，可能外国嘅高速公路都有类似嘅问题啦，即系可能呢、這个深港都冇咁直添。但系咧，我自己亲眼所见咧，我。就算我聽翻嚟咧，都有頗多嘅嚴重嘅交通意外啦，大家都記得啦。我自己翻嚟嗰時，我都觀察過幾次咧，有啲好大型嘅 譬如嗰啲运载易燃物体嗰啲车，其实拍住佢噶。即系如果嗰度撞一撞咧，我谂真系随时有死几廿人噶。 同埋揸车操守系一定系问题嚟噶啦。即系呢个，因为你大家如果坐过大陆啲长途车，你都知道啲公路。即系你譬如你七人 van 嗰啲，喂一见到货柜车就一系你又唔好过佢，一过佢就抌行有过走。喂，打佢真系逼死你为止啊！佢系唔会理你噶。即系大车就哈细车，跟完之后就大家又左穿右插，即系三四条线，系咪先？咁你唔死咩，大佬？我谂喺外国啲人点都冇大陆嗰啲大陆揸车嗰啲人咁癫啩，系咪？ 都唔系嘅，都唔系，我自己台湾都见过嘅，都系。 唔系台湾咯，而家讲外国，台湾系政治不正确，台湾系啦，台湾省嚟嘅啫嘛，一个系咪先？ 系咯，咁讲啦，就如果譬如嗰啲咁嘅类似嘅意外咧，佢一发生咧，其实咧就有啲我哋自己见过咧，系成架车烧通壳噶。即系成架车，即系烧整 个壳，烧整个铁架窗口嗰啲框啊，啲咁样。吓， 所以我就几话，即系我几奇怪你哋点解会即系冇考虑呢个安全嘅问题，反而你哋 冇得考虑，除非你唔揾食嘅啫。即系我又冇一架直升机，我有架直升机又唔同啊，即系好似阿曾特首咁样，系咪先？话阿温总咁样，咁你搭火车我哋系唔 work 噶，即系冇可能噶，因为要走嘅地方好多咯。咁同埋就讲开水灾。就是今年就今年好多镇咧，即系发布出嚟嗰啲，你知我哋成日留意呢啲啊，即系传媒，咁就暂时到目前为止咧，冇人讲八年一遇噶、哦。咁你知唔知讲咩咧？今年就 系啊， 今年咧就个唔同噶。每一个镇有我有睇过有个镇咧就系讲二十年一遇，有一个就讲三十年一遇，有一个就讲 有啲 逻辑 上嘅问题， 都唔知点计。 你以前曾经就讲过八年一遇啦，咁你呢次就五十年一遇，咁上次嗰八年一遇系算咩咧？ 冇逻辑就呢个冇逻辑， 嗰个就五十年再加八年。 唔系我相信最 奇怪。喂， 我唔明点解佢点解唔话自有几？以嚟最 系啊！但系每一个镇自己都会讲，即系几多。但系我觉得今年系几骑呢咯，即系你八年一遇，其实你当佢一个形容词啫。但系你讲二十年一遇，又讲三十年一遇，喂，你即系好似好量化佢噶嘛？咁但系你系咪真系计到二十年前先有过一次咁大单咧？咁样咯。咁但系我谂未，但系个水灾系未到个高峰期嘅，即系绝对系未到 。你水灾就只会每一年比每一年严重。但呢个教过佢本身嘅结构性原因，但我谂都整个国点解五廿年一遇啦？ 系， 因为五廿年前都未共产党未执政， 系 喺国民党嘅时代就咁大雨啦，真系。 咁讲二十年同卅年嗰个要拉坐监，真系。 咁依家即系讲紧依家嘅统治就同以前国民党一样唔得。 嗱，咁我卒之谂到三十年前点解啦？即系自从改革开放未实施，实施以前。 你唔应该喺香港生活，你应该 尽早就唔应该啦。 你喺上面会冚捞。 系我一路都上面做噶啦，真系啊！咁啊，水灾呢度咧，我相信对呢、這个东莞嗰头嘅呢啲市民咧，即系 困扰好大， 会困扰就好大噶啦！即系起码一定比香港呢啲即系大澳嘅居民更加惨嘅。 嗯 啊，粮食都已经开始一个问题。即系听讲就成个东莞系唔够菜啦，要即系蔬菜嗰啲唔够，咁而家就同紧湖南啊，嗰啲地方求救咯。咁但系 湖南都 就震紧啦， 湖南 震紧，但可能湖南会嗰啲菜田未浸晒啩？唔系，因为东莞 我自己觉得几问啊，几窄。因为点解咧？你譬如前一排我先听过出湘江已经浸到过晒龙噶啦，咁退咗大概一个礼拜度。 仲有广西咯， 系咯，佢广西啲 北江、西江嗰啲。 湖南咧，其实系一啲颇多呢个农业嘅工作嘅地方咧吓。咁所以我怀疑咧，今次嘅水灾其中一个后果咧，会导致粮食嘅价格再次飙升。一个供应就系即系减少， 同埋睇落有排搞，因为佢嗰个雨云系一路咁北移上去噶嘛，咁你一路嗰啲雨都系咁样落落。 冇啊，你再上去长江流域就另外一个景象。 唔系而家系惯晒噶啦，即系做中国人，即系唔系中国喺中国生活都系咁噶啦，一年到晚其实就你不愁寂寞嘅吓，即系譬如嗱有时有意想不到嘅就有个整个地震你啦，咁你话好 routine 嗰啲咁啊夏天咪嚟个水灾咯，冬天再整个冰灾系嘛，送多个 bonus 俾你买一送一，即系成年可以唔使停嘅。 系咁啊，所以我哋又多咗话题啦吓，我哋休息间再翻嚟。 OK， 好。